在夏天，我听见人声鼎沸，万物欢腾。我在夏天，我爱夏天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敲打我窗，是谁 重拾记忆碎片，寻觅那份像金子般珍贵的情谊。 时空音乐盒，带你穿越流行音乐记忆库。 周好，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。在我们的生活里呢，总是会有一种声音是你记忆的管道，也会有一首老歌带你回到那个温馨的时刻。时空音乐盒，跟我一起走进这个属于自己的音乐空间，找到那个心灵里精准的声音。 阳光优雅的漫步绿田的草坪，而你在诗歌墙壁弹奏专属琴乐，忽不停有我淋湿的黎明，颜色暧昧的勾引，我已经开始旅行。火红的舞衣旋转在绿荫小径，听脚步的风让民歌的声音悬在窗棂，小酒瓶晃得轻轻，对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记忆。蓝色里风随意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不过一千个声音，听得孤单的那一蓝色里风随意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伤心的任性。装微笑又平凡的轻轻带着风温柔回应，原来爱可以继续。马德里风随意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不过一千个声音，真的孤单的那一马德里风随意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伤心的任性。所以用耳朵听想要封信给你，千回的距离找了多三色镜，你知道他的话语牵上你，我继续一个人远行。声音只有孤单的梦与马德里、哦、我的这爱是情的任性。马德里风随意突然的想念你，在不过一千个声音，只有孤单的梦与马德里风随意突然的想念你，我的这爱是情的任性。马德里 我的爱

也没有什么人发起郑爽滚出娱乐圈之类的号召，这的确是有些奇怪啊。也没有一个霸气到令人不明觉厉或者是委婉到无害的特点，作品上乏善可陈，成功者鼓掌声也有人安慰，就算是放飞朝秦暮楚都不害怕，总有人将爱进行到底。 我自己剪裁在16岁那一晚，往你家的电视跟不起眼的女孩弹着吉他写爱，我祈祷下着那雨，祈祷不写上的污泥，我把爱情写在第五页第一行，仿佛那上 多想永久，再温暖也到了最后，

就想要说明白，我觉得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的无奈，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我无法只是不懂朋友，感情已那么深，让我怎么能发生，但你说自己好失败，从天堂掉落到深渊的无奈，我愿意改变，重新再来一遍，我无法只是普通朋友，感情已想叫我怎么能放手，但你说 在郑爽小号胡言乱语被很多自媒体做心理剖析的时候，有朋友就说哈，谁没有年轻过语无伦次过呢，都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黑暗。他们放飞呢，选择最精准的角度和姿态，不在演唱会上摔吉他，不拿豪车撞桥墩，而是看准了那些爱自己包容自己的人，无限撒娇，欲取欲求。 时间让情感一点点沉淀，往事未曾有意这条界限到底应该画在哪里，如果这世界真的还有这样的第四种情感，一封未开启的信留下多少不善念，两眼之间心有灵犀， 待，前一秒是你的空白，问题忽然找到答案，不用解释也明白。 你的微笑是一个暗号，我能解读那段美好，梦想不大，想永远停在这一秒。 你为我的世界 重新彩绘、是你带我找到另一个天堂，远比想象中的美。 我们怀抱里的这一个天堂，每一个梦想有无限的快乐。 相信你是我的每一个天堂，给的爱多么纯粹，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，爱是直到的路线。 因为你而存在这一个天堂， 只想陪在你身边。 相遇的精彩，一天每天越来越爱，逻辑就这么简单。